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今天的天气。今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天气晴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合大伙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低，提醒您外出还是需要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每个周日的节目，我们都为您安排播出中医故事。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李时珍是如何坎坷从医的。节目的下半段，就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复旦大学的钱文忠教授，一起了解一下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求仙炼丹，不理朝政，宦官专权谋私，贪婪无度，人怨天怒，大旱大水之后爆发了瘟疫。年轻的李时珍跟随父亲施药施医，活人无数，在与瘟疫的较量中医术大涨，李时珍的名字传开了，他成了一名有名的医生，甚至还进了太医院。然而李时珍对朝廷和权贵并无好感，甚至巧妙地捉弄那些贪图享乐梦想长生不老的官员们。李时珍虽然医术高超，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修订的《本草纲目》。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李时珍萌生了重修本草的念头？他又怎样甘以一己之力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呢？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李时珍之毕生一部书。 经过短短的3年多时间，李时珍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立的行医能力的医生。当年当然没有像今天那么严格，你一定要考取某种资格，或者权威部门颁发某种证书。他作为一名名医的名声已经不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李时珍很快在3岁以前或者3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全国的名医了。这么说有什么例子没有？有什么证据没有？有，我就给大家举其中的一个。1556年，楚王的世子突然得了一种病，叫暴厥症。什么病呢？翻成白话就抽风。找了好多医生，没有，治不好。那楚王当然很着急，就慕名请来了李时珍，一贴药，药到病除。服完了李时珍开的药，世子不抽风了。那么当然为了报答李时珍，这个楚王呢就委任李时珍一个官。什么官呢？叫王府奉祀正。什么意思？是主管王府里边的祭祀，7品官。哎，比他父亲的重九品高多了。那么大家想，这个楚王抽风了，儿子抽风好了，他抽风了，李时珍是个医生，你让他去管祭祀。实际上楚王很聪明，他给你李时珍的是个官衔，能给你一封俸禄， 让你安心在我王府上班，实际上他派给李时珍的真正的工作是管理良医所，优良的医生的这个所，也就是说希望李时珍拿着这个七品官的俸禄能够作为我王府的专用的医生。那很聪明的，他没抽风。那么李时珍怎么办呢？他一来不愿意和外界隔绝，二来他看不惯王府里边的炼丹炉啊，这王府也在炼丹啊，我楚王也想成仙啊，所以呢经常外出为人看病。李时珍即使在王府当这个七品官的时候，也经常出去给老百姓看病，去问和尚，去问游方郎中，问普通的百姓，打听各种各样的药，打听各种各样的偏方。三年以后，1559年，北京的皇帝突然要招揽啊天下名医，楚王应召，就将李时珍啊推荐入太医院。1559年，李时珍也像他的父亲一样进入了太医院。 在那个年代，一名医生如果能够进入太医院，那就是最大的荣耀了。在很多传说中，李时珍后来还当上了太医院的院长。但钱文忠教授认为，李时珍不仅没有当过太医院的院长，而且对太医院根本不感兴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历史的事实什么呢？李时珍在太医院里没有名目，不像他父亲还是个吏目，还是一个小官呢、啊。李时珍是七品的身份，但他这个七品官是楚王府的，并不是太医院的。按照常理，这是任何一个医生的职业的巅峰，进入太医院，在很大的意义上，老百姓的眼里，你就是御医了，皇帝的医生了。然而京城里边的求仙炼丹啊，这个风气啊，比起楚王府来，毫无疑问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太医院是个衙门，官腔十足，李时珍啊人微言轻，你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所以一年以后，李时珍就找了个借口辞官回家了，不是回楚王府，他干脆就回家了。这样的声誉，进入太医院的这么一种经历，并没有使李时珍感到快乐。我们这么说有证据吗？有。李时珍的儿子为李时珍立碑的时候，压根就不提这个茬。李时珍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是尊重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可惜啊，这样的官员不多。至于对那些庸劣不堪、装腔作势的官员，李时珍是有风骨的，丝毫不客气，不给面子。这一点当然在正规史料里看不出来啊，因为正规史料是尽量回避这些的。但是有两个民间传说很有说服力。民间传说怎么讲的呢？有一年的除夕之夜，李时珍从外地啊采药归来，刚回到家里啊，门外就有人敲门捣乱，大呼小叫啊，很不礼貌。李时珍在家吗？李时珍开门一看，哦，是州官，是州里边的官员的一个差役，叫马三，在门口敲门。这个州官名声很坏，而这个马三呢，也是狗仗人势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才那么没礼貌。那么李时珍就问他了，这半含讥讽的，马大人有何指教啊？那马三一看，你看见我了，你还问我是谁啊？我是州官眼前的人呢、啊，当然是周太爷叫你去一趟了。李时珍呢就问了，哎呦，那难道州官得病了？哎，大家猜这马三怎么回答。这马三很有意思，说啊呸，老爷身体康泰，永远健康，怎么会得病呢？那奇怪了，你没得病你找我这大夫干嘛？那李时珍很聪明，一想就想明白了，到除夕了是吧，那是打算让我开一个保养的方子，开一个能够长寿的方子。那马三说，哎呀，正是正是，快走快走快走，老爷今年的心病就是这个，这个时候要不了啊，年过不好。那李时珍也没兴趣理他，但是也不愿意得罪他，就跟他说，哎，马大人，今年是现在是除夕啊，谁家不过年呢？你这么着不就是开个方子吗？我开给你，你带回去带给周太爷，不就可以交差了吗？啊，马三一想也是，就兴冲冲地拿了李时珍的方子啊就回去了。 李时珍生活的明朝嘉靖年间，从皇帝到大小官员，处处盛行求仙炼丹， 个个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李时珍对这些行为十分反感，那么他为什么还给这位州官开了一个长寿的药方呢？这个方子里都开了哪些药？真的能够使人长寿吗？ 州官一看，哎，上面是叫千年长寿方，再仔细一看，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李时珍这个方子怎么开的呢？千年陈谷酒，万载不老姜，隔河杨搭柳，六月瓦上霜，连服37000年。啊，这是一个故事，就说明李时珍对这些官，你这种恶官他是不当回事的。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叫巧治狗县官，也是在那一带流传很广。有一个县官请李时珍看病，这次李时珍去了，李时珍稍微的一把脉啊，就说大人，脉象一切正常，只不过呢，您太胖了，别的病啊没什么，您这么一胖啊，就将来恐怕随时会出问题，这说不准的。那这个县官当然就吓到了，哦呦，那要请李大夫啊，李医生赶快想想办法，请先生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钱好说，诊金好说啊，要多少都行。李时珍不接这个茬，就对着县官讲，钱慢慢再说，钱慢慢再说，只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那这狗县官当然一听到这个份上，什么要求都答应啊，那就问李时珍，你有什么要求啊？李时珍说，我的要求是你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方子抓药服药。啊，那县官一听原来是这么一个要求，这很正常啊，赶快就答应。李时珍接着还讲，我这个方子啊，一不用服药，二不用扎针。哎呦，那个县官一听，这太棒了，还有这等好事，赶快答应。那李时珍就接着说，这方子啊还不用写，我说出来你记住就行。那县官一想，这更好了，第一不吃鱼不吃肉。那县官一想，这能答应，那这个我也太胖了，我也吃够了，我答应。第二，每天步行30里，那到民间去走30里。那县官一想，这我也能答应啊，这没什么事，我坚持啊。第三，要收购，你要去买东西，买什么呢？农夫、车夫、轿夫抬轿子的，渔夫的什么破毡帽，把这四类人的破毡帽你去买来，把它烧成灰，或者蜂蜜做成一种药叫明知明膏，谐音就是明知明膏嘛，每天服用。这县官听到这里嘛，当然就当场不测了，几乎命都丢了，气都气死了，对吧？所以这两个故事就说明李时珍不畏权贵的这种性格在当时就在民间流传。 李时珍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不畏权贵，所以在民间有很好的口碑，但真正是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所修订的《本草纲目》。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得李时珍萌生了重修《本草》的伟大理想呢？ 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著作，发现里边有大量的错误，有的是讲几种药物混为一种，不予区分啊，我们乱讲，比如说这随便举例子啊，人参、党参，这完全疗效不一样的东西，它混为一种。有的是讲一种误分为几种啊，比如枸杞子这种东西啊，也许不同产地的外观可以相差比较大，它误为几种。要么就是对它的疗效不准确，要么就是图文背离。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当然随时可以产生严重的后果，病人会得不到恰当的医疗。于是一个伟大的念想就在李时珍的内心深处迸发出来，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重修本草。本草纲目的编撰过程，也就是李时珍独立完成这么一项伟大科学事业的过程，应该是三个阶段：发愿立志和收集资料阶段，这是1550年到1568年，耗时18年。第二，分部别类和撰写成稿的阶段，1568年到1578年，整整10年时间。第三，寻求出版和正式发布刊行阶段，1578年到1596年，又是一个18年。所以这一项工作整整46年。 为了编撰《本草纲目》，李时珍到各地进行考察，他进深山入老林，甚至请教游医和农民，不仅对每一种草药都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而且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民间偏方。李时珍一路走来，一边考察一边行医，这一路上在民间都留下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 我在这里选两个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故事都是流传在江西安徽交界的湖口地区，很小的一个地区，交界的两省，一个叫整活死人，就李时珍把一个死人给医活了。是怎么一回事呢？李时珍在考察的路上突然迎面碰见一队人，一队什么出丧的人。李时珍一看这个棺材里往外在滴血，那作为这个医生，这本能当然非常注意这个现象。李时珍仔细一看，发现滴出来的是鲜血，不是淤血。李时珍就赶紧拦住这个送葬的人，就说慢一慢，这棺里的人可能还有救。那这个送葬的人就告诉李生，这里边是一位妇女，因为难产大出血死亡，已经请教了周围好多医生了，我怎么会凭空相信你这么一个游方郎中呢？因为大唐并不，那时候也没有照片，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当然不知道李时珍这个形象了，我怎么能为了你开棺呢？那在古人开棺是件大事。李时珍说，那且慢，你先把它打开我试一下。那别人还是不肯，那死人都是入土为安嘛。而李时珍就发了狠话，流出来的是鲜血，我敢说里边的人有救，因为李时珍知道里边是难产而死的嘛，有救，我不仅能够让你的娘子复活，我还能让她生下孩子。那当事人一听都愣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了，就把棺材放下，打开棺盖，抬出里边这位因难产他们以为已经死去的妇女。李时珍首先是对她进行按摩，按摩完了以后，在这个妇女的心口心窝扎针，这个女的是活过来，而且在腹中这个孩子也顺利的生了下来，是个大胖儿子，这个就叫整活死人。另外一个故事叫整死活人，前面一个是整活死人，现在是整死活人，也就是李时珍把一个活人给整死了。这两个故事还是相关的，都在同一区域湖口地区流传，别的地区没有。这又是个什么故事呢？ 李时珍医术高明，不仅救活了因难产而假死的妇女，还使这位差点被埋葬的妇女顺利生下孩子。从此李时珍的名气更大了，被当地的百姓誉为神医。那后来为什么会整死活人呢？难道李时珍出了什么差错吗？ 那么李时珍有一天就来到了一个镇上，大家知道，哦，就是他，这个大夫来了，大家像看神一样的，就一下把李时珍啊围在街道上，有向他请教的啊，有请他看看气色把把脉的，李时珍当然也走不了。旁边有一家药店，药店的老板呢有一个大胖儿子，一个小伙子，也不大胖儿子，正在柜台里头吃饭，一听说神医来了，那当然很高兴了，就翻身爬过柜台。药铺的柜台都很高啊，我们知道过去药铺的柜台跟当铺的柜台都很高，这个大家如果从鲁迅先生小说里都可以知道啊。翻身爬过柜台，扒开人群，拼命的挤挤挤挤挤，就挤到了李时珍面前，要去看这个热闹。看到了以后呢，这个胖小伙子对李时珍很尊敬，就说，先生，哎呀，我终于挤进来看到您了，久仰大名，您能不能看看我有什么病啊？李时珍就搭了一下脉，就告诉他，哎呀，小伙子真可惜，说你年纪那么轻，恐怕活不了三个时辰，说你赶紧回家，不要倒在外边，不要让家里人到外边来收拾。那小伙子一下就火了，这我好心好意，对吧，饭也不吃了，我又翻过柜台挤开人群，我来请教您，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刚刚还吃了四碗饭，喝了半斤酒， 我怎么就死了呢？那旁边围观的人当然也觉得李时珍有点，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啊？你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说你活不过三个时辰，那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讲，这你是咒人死啊。李时珍也没有办法解释。人群刚散开，李时珍还没离开这个镇，就传来了这个小伙子身亡的暴病身亡的消息。那别人在想起李时珍有这个话，就请教李时珍。李时珍说很简单，第一，他刚刚在吃饭，饭已经吃了太多了，他是吃了米饭又喝了大量的白酒，他自己讲嘛，四碗饭半斤白酒，完了以后翻过高高的柜台，再拼命挤进来，肠子已经受到致命的损伤，而实际上到了我面前的时候他已经没治，所以我才说他活不过三个时辰。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整死活人。这两个故事全部在湖口一带流传。 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自己重修本草的心愿。本草纲目汇集了1800多种药物，11000多个药方，这些药物和方子是为了给后人查阅的。但这么庞杂的内容，如何分类才能便于查找呢？我们查字典可以按拼音，也可以按部首。那么李时珍是按什么来整理这些中草药和药方的呢？ 原来的分类法被李时珍抛弃了。李时珍发明了15部60类分类法，这是被后来的这个科学界大为赞叹。他把药物分为水部，水部里边包括2类，它的水部，它的水有区分的，火部1类，土部1类，金石部分4类，因为有些金石是可以入药的，草10类，谷部谷物啊分4类，菜5类，果水果的果6类，木木木当然是指这种植物啊，木科植物6类，福气2类，虫子分3类，灵有灵的，比如像鱼啊这种的啊分4类，戒外边有壳的比较硬的这个分2类，禽分4类，兽分5类，人分1类。15部里边有人部，哎，纸盒车胎盘吗？现在不还保留着用胎盘来滋补的，来治当做入药的吗？所以我们就一般叫纸盒车，那这个就是1类。所以李时珍发明了前所未有的15部60类分类法，把这1800多种药物分门别类排进去，再附近11000多个方子，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万历6年，公元的1578年，李时珍61岁，年过花甲，《本草纲目》啊，编完了。 《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再加上1000多幅插图，是一部珍贵的巨著，光手稿也要几10卷。如今不幸遇上了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马上将手稿刻印出版，万一遇上战火，这毕生的心血岂不白费了？此时的李时珍该怎么办呢？ 1579年，李时珍不顾年事已高，断然北上，到哪里呢？到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南京，寻找出版机会。李时珍利用到南京的机会，到江苏太仓去拜见了曾经担任过湖广按察使，当时正罢官在家的王士珍。李时珍找王士珍干什么？原来啊，是想请王士珍为《本草纲目》写一篇序。用李时珍的话来讲，愿其一言以托不朽。王士珍不仅答应，而且还留身份和自己相差甚远的李时珍在他的家里住了好几天。不过李时珍所要求王士珍写的序似乎并没有当场就写出来，写出来花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吧？居然10年，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